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中国大陆最后一片得以解放的地方，这是无数世人心灵向往的纯净雪域高原。但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它仍是这样的。落后黑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在西藏延续700多年，为何在新中国成立10年后才得以废除？动摇反复，14世达赖也曾一度表面上追求进步，为何他最终却公然背叛祖国？真相到底是什么？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又给西藏带来了怎样脱胎换骨的巨变？西藏盛世新生马上播出。 1952年1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向中央发出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了这样几点意见：我入藏干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 防止过急过高要求。 内地藏族聚居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目前均以不动为好，特别是佛教寺院的土地过早征收与我不利。在游牧区也不应提反恶霸口号，半农半牧区也不进行土改。在中共党史和中央文献索引中，这份报告被称为关于宋班禅入藏和对民族问题的几点意见，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亲笔在文件上批示，并特别提醒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副主任委员刘戈平，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值得注意。为什么值得注意呢？现实局势是，当时西藏呈现出的社会矛盾极为错综复杂，建立并巩固稳定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当务之急，而急中之急就是必须做好团结上藏。由内地藏区到西藏本地，土改要求不可过高过急，这正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执行17条协议，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的真实写照。但即便如此，西藏地区的反动上层还是闹了事。 1952年3月，拉萨传召大法会期间，由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和顽固的分裂分子拼凑而成的伪人民会议公然闹事，公开叫嚣西藏独立。在思草鲁康瓦、泽旺绕登和本朱仓、洛桑扎西等人的默许和支持下，他们包围西藏工委驻地，闯入中央代表住所滋事，甚至开枪袭击阿佩、阿旺晋美的住宅。 在严峻局势下，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不顾个人安危，仅带2人进入布达拉宫，面见14世达赖，据理之臣，要求他尽到责任。一个多月后，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宣布撤销2个司曹的职务，伪人民会议被即刻取缔。平息伪人民会议骚乱，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共产党解放军同分裂主义势力之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政治较量。斗争的胜利使得许多中间人士向爱国力量靠拢，但西藏地方情况之复杂，稳固爱国统一战线任务之艰巨，从中可见一斑。正如在应对骚乱期间，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指出的，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 只是两个斯伦等坏人做的，而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做的表示。毛泽东的这番话选自于他1952年4月6日同时发送给中共中央西南局、西藏工委并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的指示。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这篇指示收录于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太多力少，三大基础同时薄弱，民族宗教分裂与统一，上层与民众等等多重矛盾混杂交织。在和平解放不到一年的西藏，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之局面着实棘手，那应该怎么办呢？毛泽东的这份指示洋洋牵引，里面不仅分析了局势，同时也给出了解决的办法。他是这么说的，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么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我们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基础薄弱，就要一点一点夯实。毛泽东只做好事的一番话，再次体现了慎重稳进的西藏工作方针。而既然是稳进，那就意味着有时速度虽然稍慢，但毕竟是在扎实向前。不要以为稳进就会很容易。在这篇指示中，毛泽东还写道，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的在多年内逐步的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也许正应了那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随着时间的前行，西藏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中提出的若干点指示全都获得了坚定的落实。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七一农场、八一农场，其实正是于1952年的7月1日和8月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入藏部队和地方机关工作人员在拉萨西郊开垦的大片荒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些农业生产基地不仅保证了入藏部队粮食部分自给，还支援了地方，同时极大地激发起了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西藏人民银行在拉萨郊区农村连续发放无息农业贷款扶持生产，还拨款100万银元购买农牧工具，无偿发给农牧民，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此外，为了彻底改变旧西藏极度封闭的状态，在广大藏族民工的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付出巨大牺牲，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用了4年多时间修筑起从四川雅安到拉萨的康藏公路，以及从青海西宁到拉萨的青藏公路。1954年12月，青藏康藏公路全线修通，被西藏人民歌颂为走向幸福的金桥。而在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机关所做的影响群众工作中，免费医疗最受欢迎，影响最大。旧西藏的医疗水平极低，且不说劳苦百姓生病得不到医治，即便是很多官员贵族一旦得了重病也是一筹莫展。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医疗机构完全对民众开放，只要来求医的都可以得到及时救助，并继而发展到医疗人员主动跋山涉水深入到农牧区为群众检查问诊。到1954年年底， 人民解放军各级医疗机构免费为西藏地区群众治疗达25000人次，医务人员们被称作好曼巴活菩萨。 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叫菩萨兵，菩萨兵。解放军国际建设解放军还害怕，也在这横批挡眼，搞什么丑事厉害？竟然以后成菩萨兵。这个汉族呢，实际上咱们去的不光是汉族了，好，他都认为是汉族了，叫新汉人，就是咱们的工作取得了新汉人和菩萨兵的美称。 对群众的影响的扩大，西藏地区上层的向心力也在逐渐加强。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随着一件件好事的积累，毛泽东在西藏工作方针指示中分析的前景正在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 西藏工作方针稳步推进，北京之行游览祖国各地，对十四世达赖产生了怎样的触动？ 他形容当时的感觉，幸福的就好像做梦一样。 筹委会成立，陈毅进藏，又将给十四世达赖什么样的指引？西藏盛世新生正在讲述。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西藏工委的协助组织下，多批西藏上层人士和爱国青年到内地参观，奔赴北京、天津、哈尔滨、上海、广州以及西南、西北地区的广大城市和乡村，出席会议，观摩学习。在接受毛泽东接见的时候，毛主席的话令致敬团的成员们非常的感动。毛泽东说，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在即，首都北京迎来了曾被毛泽东亲笔添加在和谈条件上的西藏领导人员代表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即兼赞。 十四世达赖喇嘛由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陪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由时任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陪同，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启程，沿康藏和青藏公路行进。虽然当时这两条公路还都在修建，但其工程之雄伟已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赞叹不已。两人在西安艰辛会合后，乘火车联袂赴京。1954年9月4日，专列抵达了北京火车站。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及首都数千群众热烈欢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其随行人员。 在中南海，两人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十四世达赖喇嘛向毛泽东敬献了哈达和刻有铭文的千佛经轮。铭文写道：1954年，我达赖喇嘛担任代表，出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仅以西藏政教礼俗，向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贡献千佛经轮，即表无上颂道。 为参加全国一届人大西藏地区的人大代表，9月17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发言。经大会投票，14世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0世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在之后的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席。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会议结束之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又特意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参观，汲取建设经验。那一年14世达赖喇嘛19岁，和同龄的年轻人一样，他对机械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多次表示要把西藏建设成像祖国内地一样富裕而先进的地方。1955年2月23日，毛泽东特别接见参观回京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与他们共庆藏历牧羊年新年。会谈间，14世达赖喇嘛再次抒怀：“我们可以向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不断的提高。” 胶片记录，真实呈现。从影片中看得出来，当时的14世达赖喇嘛非常的高兴。也许，他确实曾经有心带领西藏与祖国共同向前发展。而在此，还要请您特别注意，正是在全国一届人大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正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与14世达赖喇嘛、10世班禅额尔德尼共度藏历牧羊年新年的故事流传很广，但您可能不知道，就在14世达赖喇嘛即将启程返藏前夕，毛泽东还专门去看望过他一次，为他送行，同时跟他聊聊佛学。关于这次会谈的记录，收录在《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他主张普度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及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作为旧西藏政教合一社会的统治者，达赖喇嘛自然是应该被划归进剥削压迫阶级，而毛泽东借助佛教教义感化劝慰他，也顺利。那么刚刚被选为国家领导人的14世达赖喇嘛，对于毛泽东的期许有什么样的响应呢？同样，他也采取了佛学的方式。在毛泽东前来送行的当天，14世达赖喇嘛还不到20岁。他形容当时的感觉，幸福的就好像做梦一样。在返回拉萨将近4个月后，14世达赖喇嘛向毛泽东主席发来了他亲自创作并亲笔撰写的诗歌体长文。毛主席送， 时雨祈祷，无坏，长乐赞文。我手中拿的就是他的汉文译稿。 等同大凡世界祖，众敬国王朱德业，具知福感大领袖，普照大地如日升，圣典宝珠如海潮，充满广大虚空际，功德自在毛主席，长戒不坏愿久住。在这篇洋洋洒洒的颂文中，十四世达赖喇嘛把毛泽东比喻为太阳，保护藏族人民的慈母，战胜帝国主义的大鹏，称颂毛主席解放枷锁，指示了和平的道路，祝愿伟大的领袖像点亮世界的火炬永放光芒。就是在这样融洽的氛围中，时间进入到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顺利提上日程。 从拉萨城郊十里开外的接官亭直到布达拉宫脚下，1956年4月22日仪仗宏大，气势非凡。由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带领的西藏各族各界僧俗群众50000多人沿途欢呼，热切欢迎。这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亲率由800多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莅临拉萨。这一天，经中央批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期间，经过各界人士认真讨论，十四世达赖喇嘛被推选担任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56年4月22日，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陈毅副总理向十四世达赖喇嘛授予了印鉴。请注意达赖喇嘛的表情，显然对于中央赋予的职务和使命，他是自愿接受的，并且接受的很愉快。而在之后的一段工作中，达赖喇嘛也表现得非常积极，他经常主持会议，发表讲话，相当活跃。他的肩上有责任，有很重的责任。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智。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